候，只有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。My love， 情人爱却更多，开始就要爱到最后，于是你我真 是一位在很早之前就演唱 R&B 曲风的歌手杜德伟，这是来自他演唱的《情人》。继续要听到的是天后蔡依林《怀念》。

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找。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到。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这张唱片是张学友巅峰时期的一张制作精良的国语唱片，当中的词曲呢多数都是由台湾本地音乐人创作，专辑当中的多首歌曲在多年后仍然被认为是经典的国语歌曲作品，也有超过五首歌曲成为当年的音乐排行榜冠军歌曲。在发行这张唱片之后，传媒也有称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。继续来听彭佳慧和齐秦《千言万语》。

来自王菲，在爱的道路上任人摆布，不由自主。王菲把感情唱的是云淡风轻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她1994年发行的专辑《天空》当中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狼演唱的《关于现在，关于未来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你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，却一直不见到来。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，